会登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光明顶， 陶杰、冯之晶。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而家呢個特區政府咧限令啊，要全體公務員咧就宣誓效忠中國、效忠國家。 嗯， 有129個咧就唔肯宣誓。咁啊，據說有啲就停職， 嗯， 一啲就辭職，係嘛？咁獨係呢個問題仲少啊！而家咧就有人咧係提倡所有啊嘅參與啊。政府工程的同埋呢叫非公务员合约，甚至系政府代理人合约，只要系参与政府嘅一啲咧关键嘅工程同埋事业嘅咧，都要作呢一个国家宣誓，国家效忠宣誓啦。有啲乜嘢嘅后果呢？ 一睇返啦，我哋喺香港呢就政府喺即係早前呢就因为即係基本法嘅要求底下啦，同国安法要求底下啦，就要求香港公务员呢就係先宣誓或者签署个声明。咁至到三月底呢就有6500个公务员签咗，咁但係呢就有129名未签，咁其实差唔多呢係2% 嘅人呢係冇签到，然后开始呢就进行緊一个离职嘅程序。根据现时呢个咁样嘅条例底下咧，其实政府而家嘅新嘅公务员咧，就要就住佢哋嗰个嘅公务员嘅尽忠咧，就系要去宣誓，然后个宣誓嘅内容咧，就系要跟翻呢个第11章嘅宣誓及声明条例。咁喺唔遵循呢个宣誓嘅结果底下咧，就有两个后果嘅。第一，如果佢系现任嘅职员嘅话咧，就必须离任；如果佢未就任嘅话咧，就要取消资格。嗱，呢一个咧就系根据宣誓及声明条例底下出嚟嘅后果嘅啫。咁但系以前呢一个咁样嘅宣誓及声明条例咧，主要嘅包括嘅人咧，除咗系一般嘅即系我哋见到嘅行政长官啦、司法人员啦、官员之外呢，其实好多时候都系譬如话你传译员啦，喺法庭上面担任岗位啦，都系要做一个尽职同埋保密嘅誓言，就唔使呢就去拉到话咦我哋系做个工程收钱又要去宣誓。甚至乎呢就系话咩叫做公务员嘅定义呢都有一个说法。今日呢我哋就系讲緊6000多名或以上嘅一啲香港政府啊喺佢嘅公务员合约底下嘅公务员啦。但是有一啲呢其实是由香港政府拨款成立的机构，又或者香港拨款支持底下的机构，包括是在医管局下面的医生和护士啦，我们资助学校里面的老师啦，法庭入面嗰啲嘅司法团体啦。咁如果你话喺工程上面呢，我哋就有大量嘅拨款嘅一啲工程嘅项目啦。甚至乎我哋仲有政府资助下面嘅一啲即係唔同各类型活动单位呢，都係有机会呢包咗佢。不过今日第一步呢就係公务员。但係都有2% 啫係决定唔宣誓㗎啦。 呢个呢问题呢有三个环节啦。 嗯。 第一个环节就係公务员啦，高级公务员啦。同埋呢个高级公务员由呢个政务官是否包埋呢个行政官啦。 嗯。 行政主任即 EO 啦。 嗯。 呢个公务员啊宣誓啊。嗰、那个190000公务员里面涵盖几多咧？ 系咪连呢个侦查嘅遮外判嗰个都包咧？ 即系譬如话呢、這个叫做尖沙咀香港历史博物馆、嗯、啊，咁嗰度受聘喺嗰处嘅保安啊， 系 咪啊都要啊？宣誓咧，呢个佢哋呢个保安系保安公司系非公务员合约， 嗯， 呢个第一，第二吓、就系、是、所有嘅非公务员啊嘅合约，譬如话。官立学校轩尼道、轩尼斯道官立小学的教师，他们是收紧纳税，即是纳税人交给库房的政府的钱出粮的。嗰啲教師要唔要咧？ 公立小學都仲可以叫做公務員啦。如果我哋再即係將個例子再托少少，直資學校嘅職員 係 咁嗰啲啊，真係唔係收緊政府錢。雖然佢學校學費入面有部分係收緊政府，但係一部分係家長俾緊嘅。 係啦， 咁嗰個係咪公務員咧？ 好啦，咁另外一啲叫非公務員合約或者叫公務員代理合約， 嗯， 譬如話一啲要起條天橋， 喺条天桥中间嗰条梁柱咧，我哋都知道咧系要非常之坚固。 嗯， 但系如果呢个起天桥嘅工程批咗俾一啲代理嘅公司，如果佢哋唔宣誓效忠中国嘅话，万一接咗呢个工程啊嘅公司啊，里边有啲系所谓嘅黄丝啊， 外国势力啊， 外国势力啊，或者系同情啊。港独势力啊，咁会唔会喺呢、這个起呢一个天桥嘅时候，嗰几条梁柱啊偷工减料，或者执咗啲咩嘢落去，等你行两年就冧啊？诸如此类，系咪话即系我哋今日听到隔离台呢一个评论节目啊？ 嗯， 就请咗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郭伟强咧，就话呢啲咧就亦都要宣誓。嗱，呢个第二个环节 系 嗱，即系乜？即系连政府医院嗰啲医生护士啊？全部都要啦， 系工程都要就好大镬喎，因为香港嘅古物古迹复修咧，其实主要系靠一啲外国公司咧去做一啲外国复修或者香港嘅古迹复修。死啦！我哋去到一啲即系港英年代嘅古迹，难道我宣誓完之后就要拆翻佢？ 呢、這个都第二环节啦，涵盖都叫非公务员啊嗰个 sector， 因为只要佢哋嘅工作同埋嗰个合约啊，系同政府有关。好啦，第三个环节咧就系宣誓咗之后，所有嘅公务员或非公务员，佢哋仍然咧要唔系话宣誓咗就算。呢、這个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郭伟强话，佢哋以后亦都要接受监督。呢、這个监督咩咧？啊，第一两个办法就由公务员事务局啊。就另起一个监督监察小组，监察啊呢啲宣誓过嘅公务员啊或非公务员咧，是否有违反誓言？ 嗯。 第二就系、是、由宣誓咗嘅人，内部互相监督。 系。 嗱呢个咧就引致啊呢、這个叫做公务员工会联合会总干事梁酬廷啊就终于出声啦，就话咧。在个电台节目里说呢，自从特区政府要求公务员签署声明宣誓声明之后，督背脊文化呢是很盛行，有新入职的公务员被同僚截取社交平台言论，指控他有政治表述，要交由公务员事务局即是聂德权那个单位处理。梁酬廷这个总干事就他得知至少呢哇督背脊有过万宗。我们昨晚讲到这个叫中国历史上这个叫做排斥和督背脊的文化。这个呢譬如尤其公务员里面呢，譬如说你隶属哪个马房。马房和之间有没有督背脊呢？ 党争。 我们昨天讲同样是隶属鬼谷子教出来的。是不是在这个战国时代，这个孙斌和庞涓之间都呢是有同门兄弟的互相嫉妒的情绪。于是这个叫庞涓就走去害这个孙斌，搞到他对脚都没了，如果不是为什么后来成就这个叫孙子兵法呢？是不是？好了，这个呢会不会督背脊？一定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越高级的越高级的，譬如说林郑，咁佢亦都宣誓，就由边啲人去监察佢咧？ 哦，由啲前公务员或者前高官咪得咯。咁有啲前高官好多闲，成日睇报纸噶嘛。咁要督报纸好多人嘅。 咁而家有个姐姐啊，都去监察呢个林郑呢个妹妹嘅。嗱，嗰个 level 嘅机制咧，我就唔会质疑嘅。因为咧嗰度要监察起上嚟咧，嗰啲渠道都几有力嘅。就直上北京。 咁但系食得咸鱼抵得渴，嗰、那个几十万嗰啲搞嚟监察就冇乜所谓啫。一般基层公务员其实人工唔系好高嘅啫，都要做啲咁嘅嘢，又真系好大镬吓，万几蚊、两万蚊都要做。 因为呢个咧互相监督督咧，就梁酬廷呢度咧就提出咧，就会有呢个叫做互相督背脊。嗱呢个互相监察咧，就有冇效力咧？咁你由理论上嚟讲，就梗系要互相监察啦，系嘛？互相监察冇乜嘢啊。嗱，有一个理论就系、是、阿冯志正，如果你行得正企得正，唔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发表啲违反国安法嘅煽动嘅言论，你又使咩惊接受同僚之间嘅监察咧？ 系， 话大说话唔系咁讲噶嘛。我哋昨晚讲嘅人性系有阴暗面噶嘛。这个世界 可以无中生有嘛，可以小事化大嘛。 是。 梁秋廷咁样要报，已经公务员之间超过一万宗咁样督背脊，一万宗里面一定大量有水分嘅冤案。 是啊，同埋今次嗰个条例底下呢，其实系讲宣誓下面嘅督背脊。其实我哋都一开始问返个最简单问题。如果你要效忠基本法又好，做呢啲咁嘢，你写落公务员守则咪得囉。点解我哋要喺宣誓条例度做呢？因为喺守则同埋宣誓最大嗰个分别呢，就在于我哋判嘅时候呢，或者嗰个行动嘅违反呢系好清晰嘅。你话你政治中立唔够，你以前喺守则上面，如果你系要去到你嗰个公务员嗰个行为，又或者咧系你可能人哋申请车牌，你发觉黄丝你就早少少俾车牌佢，蓝丝你就俾迟啲先俾车牌，呢、这个就叫做违反政治。 中间就慢慢玩拖。 系啦，呢啲就违反政治中立。但系咧，你宣誓嘅话咧，其实是一个好心态嘅行为嚟噶。佢话你个心态要唔要效忠嘅啫，你动机要唔要效忠，唔系诉诸于嗰个行为同 action 嘅。咁所以背后咪中间，咦，好多人可以操作就话啊，你平时上网讲呢个咁样嘅言论，你 like 咗呢个黎生嘅 Facebook， 系唔系就代表你系好支持呢一班嘅反动分子先？咁所以点解宣誓条例同埋我哋平时嘅公务员守则争咁远 咧？如果梁秋廷总干事咧已经揭发，短短咧咁短嘅时间已经有过万宗公务员互相督背脊咧，呢、這个就会延伸到，譬如喺政府总部。晏昼咧系放 lunch， 系 三几个呢啲咧政务官喺附近食饭，啊坐喺树 ，OK， 嗯， 咁啊坐喺树咧就讲嗰啲嘢咧，只能够限于咧去日本咧饮食购物， 系 又或者咧系去台湾咧去饮食购物呢方面抵啲，系嘛边度抵啲，系嘛，咁如果万一。有第三者话，其实两道都唔好。我话俾你听，而家最好去饮食购物咧，将来去买嘢最好去海南岛，因为嗰度咧系免税。 嗯， 咁咧一讲嘅时候咧，即系 C 一讲嘅时候咧 ，A、B 就要收声啦。 A、B 咧就要自动收声，因为如果 A、B 咧系表示强烈嘅异议，海南岛有冇好去啊？梗系去日本、台湾啦、啊。嗰度梗系正啦，你都傻嘅，黐咗咩你系嘛？食湿米嘅你左一句右一句咧。呢、這个诗咧喺呢个 lunch time 时段，由于遭受一个咧侮辱啊， 嗯， 啊佢怒从心上起，再加埋咧以前咧诗同 A B 之间咧有一个过节、嗯，就大家都 Hong Kong 要毕业， 你 大家咧入职咧。啊都是那个 grade， 然后呢你 A 和 B 你升得快过我啦，你发达啦，你升得高了就梗系人工高过我啦、 嗯， 人工高过我梗系你有时间一年你去多几次日本啦，咁我人工低啊嘛， 咁我咪去 我要坐中旅啊个巴士啊要入大陆啊嘛，去海南啊嘛，咁、 嗯、 你即系睇小我啦，咁我咪要入大湾区啦，然后根据嗰个 lunch time， 我身为 C。去判断 A 同 B 嗰种咧，系藐视去大湾区同海南岛购物嘅嚣张嘴脸啊，同埋态度咧，我身为公务员，我有理由啊去怀疑。 嗯 ，A 同 B 虽然咧系宣誓，但系佢哋嘅动机啊，即系正如今日邓炳强接受主简宁最后一次呢个清心直说， 嗯， 佢话呢张报纸咧何刊登呢个细呢班细路仔揸住个。啲俾玩具机关枪个枪喺个车厢度咁咧，就话令人联想八三一啊！呢、 嗯、 个动机咧系非常之恶毒。咁我系 C 咧，我都可以怀疑 A 同 B 啊。 系 啊，经过近距离嘅观察，我啊觉得佢哋系违反誓言，系对国家冇感情，甚至咧系对中国咧带有一种咧 歧视、 轻蔑、歧视同。鄙夷嘅态度，嗱，我有理冇理，我报咗上去先。 嗯， 上面公务员事务局聂局长会唔会采取行动呢？我唔知道。 嗯， 因为咧喺中国历史上嚟讲咧，知情不报咧，啊，将来都可能会受追究嘅。咁特别系有条举报热线嚟，梁振英嗰度已经话几大半年前设立一条举报热线， 有基金会啦。 有基金，我手到擒来，我好容易嘅。我因为我报咗上边唔做嘢，或者咧去聆讯之后唔惩处，就唔关我事。但唔报， 万一周围有 video cam 录咗 A 同 B 嗰番说话，而又录埋我喺树坐喺度冇表情嘅话， 你系咪认同 将来 A 同 B 俾人开 file 搞嘅时候咧，我会唔会又受到公务员事务局传召？话点解当时喺呢个 lunch time 你见到呢两位同事发表呢啲咁不适当嘅言论？点解你当时冇砰一声摆低对筷子啊？即场直斥其非咧？ 系啦，嗱，你睇翻我哋以前， 我一惊嘅时候，我梗系报咗先啦，系咪 啊？我哋前公务员啊，叶太当其时佢喺网上视像会议同一个台湾前官员联络嘅时候， 系啊， 佢讲错少少嘢，台啊叶太做得几好，即刻除咪，话呢个会议我哋进行唔到， 我即刻退出， 我即刻退出。 嗱，你睇下呢个对住全世界 camera， 叶太就光明磊落，表现出一个有宣誓过嘅高级官员应有嘅气节啊， 系。 系咪？如果你话嗰个节目你冇公开而私底下咁咧，而家你唔除咪仲坐喺度笑骑骑，喺度陪听，甚至一搭嘴哦，系嘛？系咩咁？ 嗯，系咪 你又唔知 道对 方有冇收埋个手提电话开咗个录音？ 系 咁，所以我一听到啲我认为情势唔对，我一定拍台咧。是去矫正，或者咧笑騎騎背后放毒蛇，翻到去即刻报俾聂局长。 我为咗当其时嘅情况同埋气氛，我冇即时反驳，但系我同上司你明报噶啦， 因为佢哋两个人多势众啊。但我翻到嚟下昼咧，即刻同上司举报。好啊，讲个新闻翻嚟再讲。 人杰地灵，光明顶。午夜会高峰，煮酒论英雄，光明顶， 浩杰，冯志正。 因为我比较忧虑咧，就系梁酬廷总干事所披露咧，短短咧应该得两个月唔够，点解会公务员佢所知嘅超过10,000宗呢个互相督背脊嘅所谓嘅文化个案咧？唔系超过100，系超唔系1000，系10,000。因为入得职做得公务员咧，我假设都系大学教育程度、知书识礼，而且做得公务员咧系理性思维、中立，唔会咁快咧系情绪化咁咧去达至一个结论，尤其对你周围嘅同事。 嗯， 哇，10,000宗个案咧系非常严重嘅。啊、文化基因的行为。 哎呀， 正如呢我们举个例呢，就在这个美国总统选大选尘埃落定的时候呢、美国民主党里面的极左翼、这个叫 AOC、亦都呢是呼吁过成立一条举报专线呢，是举报全个华盛顿甚至全国曾经同过 Donald Trump 政府打过工，包括呢那个生得很漂亮的、这个白宫发言人。 是 举报他们，等到他们呢永远不受雇主是雇佣，因为他追随 Donald Trump 这个法西斯极右总统呢是为国家做一大坏事。 嗯， 这条叫举报热线呢，后来呢，如果我没有估错，应该就不了了之。 是讲了算了，讲了 就是说呢，美国人那个基因里面呢是没有这样东西的。 嗯， 就虽然 AOC 啊这些这个民主党极左派呢那时甚嚣尘上说确立一条这样的举报热线。 是。 啊，那么人美国佬做不到，但是呢香港就做得到，特区政府10,000多宗。你如果想想香港如果这样10,000多宗，美国 AOC 和民主党极左翼呼吁之后，在拜登上台起码应该过100,000宗。 但陶先生你是有所不知，香港的制度和外国真的有少少不同，不是文化基因那么简单的问题的。你想想第一件事，就是如果在外国一些比较商业化、公司化了的政府部门，他们其实衡工量值已经做得很好了。所以导致到他的升迁某程度上你都还有少少指标可以参考。喂，香港公务员啊、学校啊，有几多衡工量值是可以真是非常客观地评述、究竟那个同事应该升职、应该 acting 定唔 act 啫？去到最后，喂，梗系呢啲时候督背脊同呢啲花边新闻系最重要的。 所以大量办公室政治累积咧， 咁咧，你又叫啲人去啊？郭偉强议员咧就强力嘅指示啊！嗱，呢个咧佢虽然系来自工联会啊， 嗯， 但喺而家呢一个清洗晒呢个泛民之后咧，一个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讲嘢系好有份量嘅， 系， 因为我今晚听到咧，大约系5.9个字，隔离台千禧年代， 嗯， 就阿郭议员咧系咁作出一个咁嘅指示。就话咧，不只系非公务员合约同埋代理人，就算系连呢啲宣誓过嘅人中间都要互相监督，即系话连非政府非公务员啊嗰啲持份者，佢哋宣誓过，譬如话你接咗一单政府喺呢个青马大桥咩诸如此类工程嘅嗰间工程公司， 嗯， 啊，即使嗰间公司系开喺葵涌。嗰、那个 office 里面有十几人， 嗯， 但你哋个个都知道咧，你接咗张非公务员或者叫政府嘅代理建筑工程嘅合约， 嗯， 嗰十几个人喺嗰间建筑公司咧里边都有义务互相监察，大家咧宣誓过咧有冇违反誓言？ 系最重要系咩咧？就系、如果你话公务员或者嗰间咁样嘅工程公司咧，都仲可以啊，因为佢平价或者质素好，留得低佢。喂，但系如果我系间敌对公司，嗱，九间人咧就真系隔篱间公司咧就平价标咧就入咗我张标， 我张标入唔到， 我张标入唔到。但系我知道批标， 咁我咪监察咯，我响应阿郭伟强，咁我咪监察中咗标嗰间咯。 系啦，但中嗰间公司佢都仲可能话有一啲商业嘅地位喺度，喂，搞唔到唔紧要，批。标佢嗰个公务员，喂，咁咪望下佢平时嗰个私人空间发展如何啊？ 因为佢有 Facebook 噶嘛， 系啦，佢冇 Facebook 有 Twitter 噶嘛， 有爸爸、有妈妈、有仔女噶嘛， 系啊， 有仔女去边度翻学噶嘛，喂，完全可以真系做到好多嘢噶，甚至乎唔好话嗰个公司互相监察， 或者我叫我个仔去监察佢。透过佢个仔去监察佢老豆啊嘛，因为而家有社交媒体有大数据，用乜嘢啫？ 系啊，甚至乎就系话两个吓、公务员争 acting 嘅 job， 系争唔到， 咁啱就你 act 紧有三年，咁我就有三年时间啦。其实公务员 慢慢搜集， 公务员人工咁高，揾个私家侦探睇下 acting 嗰个位有啲咩身家，有啲咩屋企人，其实唔难啫。 难， 所以其实喺呢、 我一旦发现蛛丝马迹，我举报咗先。所以咧，可能就系因为梁酬廷总个字发现，短短我谂即系得过一个月到，过万单啊！啊，啲公务员得闲嗰头啊，翻工冇嘢做啊，冇嘢做咧，于是咧就。喺个手机度揿下揿下，你问我，我问你咧，就喺可以咧， 系 连藤带瓜咧，系抄到过万宗嘅涉嫌系违反誓言嘅个个案。咁而家咧过万宗怼晒上公务员事务局嘅有关部门，咁嗰度要处理每一单去核实啦。 嗯， 因为你唔可以咧，扯废嘅抌晒唔得噶嘛。 系， 咁嗰度要核实啊，系要。彻查呢过万宗又要多几多人手呢公务员事务局 系，同埋可能唔使好多人手嘅，咪下次升你职嘅时候，我哋先开你翻睇下。 以你呢个公务员事务局啊，又有冇足够嘅科技资源去进入呢一万个 case 嗰度咧？去唔得核实咧？要唔要国家层面啊？嘅高科技嘅人员嘅协助咧？ 系 公务员事务局如果要成立一个叫为公务员违反誓言疑案的处理专门办公室，那是不是又要应该问这个梁陈茂波啊拿一些预算呢？你那个国安处都拿了80亿了，这里是不是起码都脆脆地8亿呢？摆住在这里，因为你那个一跟住下去的举报是会越来越多的。咁你要逐单逐下，你唔好乱嚟，不能够苟且。因为你呢度过万单咧，你里边咧系当系里边泡沫啊，或者啲人督背脊，你全部扫晒落去垃圾桶啊。将来如果发生有啲乜嘢对特区政府行政或者种种嘅行为系有破坏，搞到大镬嘢嘅时候 ，trace 翻哦，原来呢个人曾经受过举报嘅， 系 9/11都系啦，撞冧两个双子大厦， 嗯， 嗰两个恐怖分子啊。是不是原来中情局定联邦调查局一早 准备了的 知道唔喐啊嘛， 系啊，唔止九一一噶，连当其时偷袭珍珠港情报人员都系守咗个行为出。 所以咧，嗱，你而家梁朝廷总干事手头嗰超过10,000宗，已经系非常重要啊嘅动向。 系， 咁你应该即刻同郭伟强议员大家咧去商讨，呢10,000宗咧点样交俾聂德权局长，点样成立一个专案嘅。專線辦公室，同埋要撥幾多資源，要唔要工聯會派人入去呢去支援，同埋要要求上面嘅譬如清華大學啊，或者唔知呢啲叫做解密工程啊，或者呢啲咁嘅科技人員派一兩個人去逐單睇呢。 係， 當然我相信裏面一定有啲水分嘅， 係， 就裏面，但如果你話中咗10,000人裏面，如果中咗100個， 嗯， 真係有違反誓言嘅， 嗯， 卧底又好，咩都好，在来佢哋呢100人将来系会对政府作出任何嘅危害，边个负责？ 系 即系而家叙利亚啊难民，哎，有一单啦，就喺德国，又一单就是、你去到你收容咗之后，去到德国见到德国本国里边嘅同性恋喺街嗰度行，你觉得佢系违反呢个咧？道德就攞去把攞把刀去捅死一个人。 嗯， 我一早系咪咁讲过？ 系咪？ 阿冯志正，唔好猜话题。 系， 我哋又预言中啦。 系你预言中咗啫，但系同香港少少唔同啊。唔同喺边度咧？就系、是、我哋喺外国嗰啲民选议员预言错咗会落台。喂，香港嗰啲我哋有阵时预言错咗，系从来冇出过任何问题噶。记翻起咧，上几个礼拜嘅时候，或者上年嘅时候，政府系咪一面？都喺度闹话，我哋嘅通识科其实系由低温就开始出咗。林郑月娥亲口讲嘅。咁请问阿林太，我哋有冇惩处过当年喺做通识科嘅所有教育局官员呢？今日有部分仲喺教育局入边噶。 讲到教育局嘅问题好多啦，因为你都讲啊违反呢个叫宣誓咧，系嘛？仲要叫人举报同埋互相监督咧。副局长如果发现局长或者任何上司，在香港推行爱国教育，但是如果那些仔就带头送了去西方敌对势力国家，例如美国和澳洲，纽西兰好一点，因为纽西兰已经向中方表示，不会跟从五眼联盟一些统一的一另外的反华行为。那呢，这个副局长或者这个常备是不是应该呢有你冇你舉報咗先？ 係咯，嗱，唔單止咧，佢仔女喺外國喎。 嗱，呢個算唔算違反誓言？ 呢個未必算違反誓言。 唔係啊，根據中國大陸裏邊咧，係公務員同埋黨官咧，係不准啊。是有外国籍的啲仔女。 是啊，但是呢你睇返呢郑若骅司长早几日都想讲啦，有阵时佢讲嘅嘢可能之前之后呢就未必係违反构成违反国安法嘅行为。但係有阵时呢我哋做律政署嗰啲呢都要去睇返前文后理，嗰啲都可能係表达咗佢嘅心意嘅。咁所以呢啲咁样嘅蛛丝马迹同迹象，我哋又未必需要举报，但係系咪都要记录在案呢？即系咪公务员事务署下面要有一去记录，就是究竟他们几多个仔女在外国，资产有几多在外国，甚至乎更严重的有几多个搞完国安教育国民教育的前公务员，怎知一退休之后又回了外国呢？这些其实喂我们眼见官场都不少。 所以你说根据郭议员所呼吁提倡一个叫监察，咁你日后咧公务员翻8个钟头工咧，我谂咧就会有4个钟头用喺咧 互相监察， 一个叫巩固宣誓有效啊，呢个内部工作嗰处。 系， 仲有你要鼓励啲人告密或者好监察好咧，系咪应该有奖咧？ 嗯， 即系你悬赏啊。 系， 如果例如系拉到一个喺呢个叫做数码港落毒啊，毒死10多隻狗嘅凶徒，可以令到佢成功定罪咧，都有奖赏40多万啦。我嗰日揸车行过， 系，但系阿陶生有阵时唔使奖赏嘅，国家有话过噶嘛。我哋而家系以爱国者为主体，作为我哋今次嘅管治方针。如果我工作时间有8个钟头，中间有4至8个钟头都系攞嚟巩固爱国者为主体，又有啲咩问题呢？咁其实都系工作一部分啫，又唔可以话佢哋即系需要动机嘅。所以佢全职攞嚟去督背脊，我都觉得好合理噶。 就唔好讲到督背脊，你呢啲咧就系带有负面。 面嘅偏见，系监察，系内部一个监察嘅机制， 互相监督， 系即系好似上边啲话斋叫批评和自我批评、自我批评即系自我监察，每日忏悔，我今日又讲错啲咩咧？我做错啲乜咧？即系我哋光明顶晚晚啊，做完啊，都监啊监制啊喺出边开会啊，我哋未走得噶。监制咧系晚晚啊，我哋听住我哋讲乜，边度讲错，边度有问题啊。 系要自我 删咗咪翻去，当你哋听紧十八楼 C 座啊，呢、這个洲际茶餐厅，我哋成日俾同声监制面斥不雅省噶。你头先11:37讲错呢样嘢，呢样嘢我想去 Google 抄过，原来唔系啊。这个是监察，我不觉得是督背脊的。因为同声监制讲完，听朝他上班可能督上去给何主席听，或者总监听，你知不知道？ 是啊，他如果不自我监察，可能出面有网民或者有其他人打电话进来，所以这些就是互相监察。 这个叫内部监察，这种机制在专业里面就古已有之。好了，广告回来再讲。 笑傲江湖，光明顶，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光明顶， 陶杰、冯志正， 我哋都大气电波成日俾人督背脊噶。头先啊，即刻噏错啦，话我话隔离台啊，呢、這个5:45，郭伟强议员嗰个唔系千禧年代。是自由风，自由风，自己年代之 后。已经有 message 嚟啦。 是吧，这些你好彩在个连登公开讲啫。如果不是你不讲的阴毒呢，就写封信狗去走去讲管咩委员会呢，咪又多一个 factual error 咯。吵下吵下，我咪光明顶咪钉咪咯，钉咪唔系封牌 ,ok。是吧，所以喂呢啲好自然啊。好啦，仲有今日呢，佢哋有啲亲中嘅人士打电话去就问呢129个唔肯宣誓嘅公务员，係咪就咁算数？如果佢哋离职，好多系做咗年资长嘅，因为你唔肯宣誓，离职之后仲是否享有攞长俸嘅资格？嗱，咁又连带咗另一个问题喎。 係。 就系、是、呢，如果你即系呢啲亲中议人士，包括可能包括郭伟强都有份讲。就是如果你129个不肯宣誓，然后辞职，分分钟就行使居英权，在 BNO 走了。 是。 你都不肯宣誓中国，然后我仲要啊，每个月俾长俸你，调戏不顺，是不是这样解？ 是。 你如果是这样呢，就算离了职攞紧长俸那些呢，成千上万的那些，都是不是应该补翻一个宣誓？ 唔系啊嘛， 因为你攞紧啊，譬如话你黎庆玲咁， 喂，咁啊咪廿几年前，方安生都要宣誓， 系啊，廿几年前，你就已经咧辞咗职噶啦，但系你攞紧 pension， 攞紧啊嘛， 系 咪？嗱，你攞紧就即系食紧香港特区政府嘅钱啦， 系。 你攞紧嘅时候咧，而喺马会咧，同一班退休公务员喺度。冲游完水，跟住喺个蒸汽桑拿浴嗰度咧，东一句西一句，喺度闹领导人呢度咧， 仲要净系讲洋文， 系嘛？仲要讲英文，以为人哋唔识听。咁嗰三个已经退咗休，攞紧 pension 公务员，都有义务去互相监察，然后咧就话翻俾公务员事务局听，然后咧就。据案情轻重咧，就停咗嗰、那个 嗰份 pension 桑拿嗰个 pension。我今日听呢个自由风听咗半个钟啊。 不过咁讲啊，陈太又唔使脚震嘅，因为咧，如果你份 pension 咧，其实都系以前份人工留落嚟嘅啫，咁应该都未有问题啦。但系睇翻住咧，11宣誓条例第21条咧， 点啊？ 佢又讲得清楚啦。唔遵从宣誓嘅后果咧，就系如果你系就任，你就必须离任。某程度上嘅意思即系咩咧？就系因为你唔遵守嘅后果咧，我就要从今日起，如果我哋有宣誓条例底下咧，你今日享有嘅劳动嘅成果咧，即系譬如你嘅人工啦、退休金啦，就应该冇嘅。咁所以结论系咩咧？好啦，如果你今日宣咗誓，吓唔系计以前阿陈太嗰个公务员，系今日你现职嘅公务员。如果你宣咗誓之后，谂住退休，谂住去英国生活。或者是可以啊，我终于不用做了，我就可以啊批评下香港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诶，不好意思， 咁你咪攞紧每个月攞紧钱先。 当 其時你仲要係你喺入職嘅時候已經宣咗誓，然後你離咗職嘅時候個 pension 係基於你入職嘅時候嘅勞動成果嚟㗎噃。 係啊，應該你個誓言，你個意思即係話捆綁佢一世到佢斷氣都有效。 除非你唔要份 pension 啊，都 如果你攞喺 pension， 然後又違反誓言出嚟退休，係咪可以用刑事去咧控告佢咧係發假誓？ 嗱，喺宣誓條例底下咧就冇話用刑事發假誓，不過可以停你職。咁即係如果你突然間60岁，突然间啊，唔知系咪受咗啲黑暴影响咧，谂住要去英国。 系啊，去咗之后，你60岁退休，而家到68岁呢度攞下攞下，喺嗰边咧， 系 你就听香港嗰啲网台咧吓，中咗毒啊，洗咗脑咧， 系 由你一路攞紧 pension 咧，就一路咧喺个 Facebook 或者 Twitter 咧群组嗰度咧， 系 发表一啲咧反政府、反中国甚至颠覆性嘅言论， 系。 咁遭到舉報係咪？ 份 pension 係咪可以停咗佢咧？ 不大停，咁跟住你嗰8年嘅 pension 係咪應該追回啊？因為你而家幾個立法會議員都有先例啊嘛。係咪？因為咧，你俾人 DQ 咗，後事後咧發現咧，你當初宣誓嘅時候咧，嗰、那個方式係錯嘛，追翻立法會薪酬啊！ 啊，哇！原來最高可以追翻薪酬。喂，如果係即係開大口就諗住追翻薪酬，諗住係其實個叫價都淨係停 pension 都夠大鑊啦，係嘛？ 唔係呢個未必一定要。 係啊， 即係我今日聽咗政府電台一個咁深入嘅專業嘅討論啊，係連帶我引起啲問題啫。因為咧嗰個電台嗰度郭偉強嗰啲議員同個主持人咧喺度商討，佢話咧跟住有啲非政府合約嘅人士打電話嚟話唔公道，話喂 part time 都要，喂 under 一年嗰個合約應該唔使啩咁，係嘛？唔係，有啲聲音話攞個1個月都要，非政府合約。 收政府錢就應該 好啦，咁我就即刻問啦，隔離台嗰、那個夜晚黑嗰個叫廣南廣北，咁佢時時咧有一啲主持人同埋長期嘅嘉賓，包括某某教授嗱，嗰啲咧已經做咗唔止一年啦，10年都有啊，10年都有啊， 系啊， 熟口熟面嘅把聲，咁嗰啲主持啊或者長期嘅。客席主持是否要宣誓？ 喂，佢嘅如果嗰边要宣誓好多噶咯，你嗰边就唔使话制作嘅监制嘅单位嗰扎公务员啦，嘉宾主持就长约啦。但系得闲冇事上去评论嗰啲咧，而家就冇咗啦。以前有嗰啲咩左右红蓝绿啊，50 嗰啲已经扫晒噶啦，嗰啲冇啦。 嗰啲就系咪话越数就越多合约咧？喺嗰边需要宣誓翻落嚟。咁真係有啲大， 所以呢個唔係啊，淨係129個拒絕宣誓就散檔，一啲攞 pension 走，一啲就辭職。原來我今日聽仲有咧咁廣闊嘅餘波， 係 嘛？仲有咁多個環節咧，咁咧就係一件幾重大嘅工程啊！林鄭月娥應該要嚴肅處理佢。 同埋最慘就係你頭先講緊，如果佢連嗰隔離台出都要做呢件事嘅時候，仲有好多係收緊政府撥款啫嘛。例如話 M Plus 嘅博物館啦，例如話我哋政府可能擁有咗持股大部分嘅港鐵有限公司， 包括喺香港電影基金申請咗200万去拍片嘅嗰啲， 係。 嗰啲要唔要咧？攞錢嗰日攞支票嗰日就宣誓。 哇！咁陰公啦！如果你連嗰啲電影嗰啲咁樣嘅資助錢都要宣誓，咁綜援都要宣誓啦。公屋居民使唔使宣誓？ 唔止啊，就係你嗰啲清潔街道倒垃圾外判嗰啲都要宣誓。因為你日日喺度抄個垃圾桶，如果你呢個垃圾婆啊，呢個叫清潔工人咧，裏邊有反政府之心，我唔知道你會唔會將啲乜嘢危險物擺入個垃圾箱裏面。 哦， 系嘛？所以呢啲你唔好以为唔系因为职位高低啊而豁免宣誓嘅，亦都唔系一个合约长短。只要你系外判嘅一个政府嘅公共服务嘅合约，尤其系街头前线呢啲战略岗位，更加要宣誓，系咪？ 哎呀，咁我就好似牵涉嘅人就唔系嗰啲一小撮。 好啦，听晚11点。